当日破纪录新增1337宗确诊。日经新闻报道，因应感染人数激增，东京都政府将要求中央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预计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稍后同经济再生担当上西村康稔会面时，将会提出要求。在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相对湿度普遍降至40%以下。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气温是稍为回升，但听朝内陆地区仍然寒冷，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西贡的普通道近万年街流回方向交通都比较繁忙，现在龙尾分别去到菠萝斜路和大网仔路近木棉山。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塘的窝打路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六点，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到雅式士道的部分慢线是会临时封闭，现在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桥面。另外再提提大家，东涌市中心的车位是即将泡满的，运输署呼吁驾车人士请考虑用欣澳或者是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停车场，前往东涌的朋友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服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到啦！ 桂林话咁快又到咗2021年啦，心情真好紧张，又想去快啲嚟，又唔想去快啲嚟，又想快啲嚟。 流年流年，慢慢嚟，唔使急噶。 咁桂林啊，你有啲咩新年心愿呢？ 我咧就希望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健健康康咁啦。 好啊好啊，健健康康，我要我要我要。 喂喂，都话慢慢嚟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同你一起送走2020，勇闯202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新年好。过去的一年，全世界的人民都觉得很多冲击，甚至会产生很多影响他的心理、他的家庭、他对下一代的教育，造成了世界的大变动的一年。所以我在2021年的开始的时候，我想谈一谈对2020年我自己概括出来的十组大事。我不是用一件事，我不是用一件事，我是十组的大事。我不用国家地区的立场，我是用世界的全方位角度的影响的立场。我不是用一两年的影响，三两年的影响的这个线索，而是估计它30到50年里面会产生影响的2020年的大事情，大组一组组的事情。所以可能我提出来的一些看法，你们会觉得很奇怪。譬如说，我并没有将2020年的疫情放为 好大件事。我甚至喺我嘅稿里面咧，系唔摆呢个疫情作为呢个2020年嘅最大嘅事情，我冇呢个考虑，因为人类历史上边就最近二三百年出现嘅呢种疫症都唔系少。我哋人本身系一个好合作、好和谐嘅呢个结构体嚟嘅，系各种各样嘅小生命喺我哋身体里边嘅结构体。你就算喺你嘅胃、喺你嘅管道、喺你嘅血管、喺你嘅皮肤，其实都系各种各样嘅细胞同细菌，当佢相依并存嘅时候，就构成我哋嘅健康嘅状况。而当佢有啲乜嘢嘅混乱或者外来嘅嘢入咗嚟，佢哋作出各种各样嘅反抗，引出混乱嘅时候，佢就会作出我哋嘅所谓各种嘅病啊，包括我哋而家好多时候讲亲都好似好注意嘅 cancer， 呢其实系啲细胞行错路，搞错咗啊，佢以为做紧好嘢。譬如好似我哋免疫系统，都系因为我哋嘅细胞里边嘅各种唔同责任嘅细胞要完成佢嘅工作，不过混乱咗。咁所以造成咗咧免疫系统嘅紊乱，因此喺人类呢种咁嘅疫症嘅期间嘅情况咧，就唔系话而家先有嘅。而我选嘅十点对世界影响好大嘅2020年嘅内容咧，你话如果影响大家嘅，讲情绪上、社会经济上，当然疫情一定会放有啲放得好前好前。而我从今后30年到50年呢个角度咧，我就觉得呢个疫情只不过系我哋一个爬坡过陷嘅一个考验嚟嘅啫，吓咁所以咧，我冇放得佢咁重，咁可能系同全世界嘅嗰啲评论嘅人都唔同嘅地方。我所列出嘅十点喺2020年对世界影响最大嘅嘢咧，我是这样样来阐述。这个只不过是一己之私见、小意思，但是亦都是将我自己对问题的观察的各种 的思想的一些想法摆在里面、希望大家有不同角度的 去思考去研究。我认为过去的2020年呢，十件大事的第一件是中国不无被动地走上了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度进行一个在擂台上面正面的这个竞技。我用一些比较温和的讲法。咁当然话呢一场嘢可能最后搞成世界大战，甚至搞成核战。咁呢啲呢就係各种嘅演绎。但我就认为呢，中国不无被动地本来佢唔想喺呢个时间去出赛打呢场咁嘅比赛嘅。但係结果呢，喺2020年因为疫情嘅问题就拱咗中国上咗呢个世界嘅擂台上面。咁要全面地接受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的挑战，向中国全面进行施压，考验着中国能否全方位地去应对自己的制度，挑战中国的制度经不经受得起世界的军事、政治、经济、卫生、社会的公共财各种的竞争的考验。咁我好相信呢，呢一个嘅擂台呢，近嘅就打5至15年，远嘅30年，当然亦都有可能係打50年以上。因为如果呢个挑战嘅双方各自作出某啲嘅反应，而能够好正確地坚持落去嘅时候，可能嗰场波呢，这场赛事呢就不会那么快结束。但如果是某一方面采取了错误的战略的话呢，很可能5到10年、15年里面呢，那场波呢就会结束了。 就會呢個比賽就會結束啦。咁所以我講咗呢十點之後，我希望喺今年我就會談到喺中美呢個咁嘅競賽過程裏面所存在著嘅呢個嘅觀察嚇。咁啊，呢個觀察咧，我係引用咗過去幾年嘅好多嘅資料，而其中特別我要即係指出嘅，就係我手頭上有一本書。就是中文是中國贏了嗎？副題是挑戰美國的強權的領導，英文呢就是 Has China Won？ 即是中國是否贏了？那是由台灣天下文化這個出版社出的一本中文的譯本，那很多 的結論和數據呢是來自這本書。 正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向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长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向在。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好，各位，点解话有一场咁嘅擂台呢？咁喺上个世纪1947年嘅时候，美国有一位布孔南先生，我哋嗰个时代注意国际关系嘅人呢，就会好清楚呢位就叫做冷战先生。他在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佢喺美國係一個好戰略嘅一個大學者，佢好多徒子徒孫。佢就提出戰後嘅美國，二戰後嘅美國最重要嘅對手係蘇聯，因此佢嘅一個對蘇聯觀察同埋咧嘅抗衡嘅報告咧就出咗嚟。咁我哋國際關係嘅行家咧就知道呢個亦都係叫做 Project X 嚇，就係冷戰先生提出嚟嘅全面應對蘇聯嘅存在。你知道二戰美蘇係盟友，歐戰兩個咧會師亦不和，雙方軍隊曾經擁抱嚇，因為打敗咗德國嘅法西斯。咁但係完咗都冇幾耐，美國原子彈炸咗日本之後，美國原子彈唔炸德國，當然就係有種族嘅問題啦。而家越嚟越清楚啦嚇，點解佢揀亞洲揀日本人，唔揀美國嚟，唔揀德國嚟處理咧？咁嚇一樣喺二戰期間，美軍、盟軍、蘇軍喺歐洲戰場死嘅人係唔少。美軍用嘅理由就係點解要落原子彈呢？因為如果日本實行逐島戰咧、玉碎戰啊嘅時候咧，可能美軍要死好多人，所以咧就掟兩個原子彈。其實就係一方面係公開講係減少死人，其實就係顯示二戰之後佢係世界霸主，擁有嘅最超強嘅武器。咁擁有咁多實力嘅武器，咁大嘅成就。美國在二戰之後是非常之強，無論是軟的硬的都很強，而在那個時候就提出這個所謂 Project X， 就是全面對付蘇聯，因為這個將會是兩權兩強爭霸的環境了。好了，那就發展到呢去年2020年11月17號之前是醖釀了很久的，不過到11月17日呢，就這個美國國務院的用研究所用研究的報告那個的立場和形式，就由美國之音發了一個全球的美國應對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全面施壓的一個計劃書，總共是77頁紙，22頁呢就是附註的目錄。如果目錄全部攞曬出嚟就5000幾頁。咁啊，50幾頁紙呢就是從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外交、科技點樣去對付中國。咁呢個呢就喺去年11月17號公布嘅。有聽我呢個節目嘅人都知道我去年已經講到呢一個情況。好啦，咁我哋再睇下喺同一個年份咁上下，就係舊年。如果大家有留意中國嘅新聞，我呢度咧手頭上要攞出嚟俾大家睇嘅就係去年嘅12月13號星期日，習近平咧就召開咗一個關於國家安全嘅一個政治局的常委學習會和政治局委員的學習會。這個學習會其實是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即刻回應這個挑戰的中國政府的戰略。因為這個學習會呢是由一個叫做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的袁鵬教授去 present 的，是講國際的關係的情況。咁我好相信，我當然冇資格參加呢啲咁高層嘅會啦，亦都冇參加呢一類嘅政治活動。但我憑我多年嘅對中國政府、中國執政黨嘅觀察，憑佢呢一次嘅公佈，我就覺得咧，其實習近平即刻就將呢、這個應對嘅方案咧，就全面地攞出嚟。因為對家是全面地向中國施壓，而中國執政黨立即召開會議，可能專家們立即研究這個報告， 咁我自己手头上都将呢份报告咧印咗出嚟，我系好细心咁去阅读呢一份报告嘅，因为我哋中国系不无被动地就被逼上咗呢个世界一二强嘅呢个嘅位置嘅擂台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睇整个世界嘅今后咧，疫情固然系好重要，但系我好相信。这个的挑战和这个的应战将会影响今后小的15年，长的中期30年，远的可能去到50年，所有的世界形势都会受到中国应对五眼联盟全面的各种各样的挑战都会影响全球。咁当然系咪一定系破坏性呢？都唔能够讲话一定系破坏性，但系肯定呢就系影响全球好远好远嘅一件大事。所以我觉得我哋要见微思著。点解我喺呢个节目希望将我多年观察呢个世界，尤其是我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呢啲经验感觉到个问题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呢咁。当去年11月17号美国之音作呢个咁嘅报告嘅公布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奇怪。我已经好耐好耐冇听美国之音呢一种嘅报道㗎啦。我相信好多人都冇留意到美国之音嘅报道。咁喺呢个时候出一篇咁嘅嘢，而跟住唔够一个月就出一篇这个中国政府召开学习会议，是应对这个国际关系的急剧的变化所带来的。咁如果你哋有兴趣嘅，可以去睇12月旧年12月13号，喺呢个香港啲建制大报嗰度，喺第七页咧 A7 嗰页咧就会全版嘅去介绍呢样嘢。咁有啲我个学生问我，点解唔系放喺头版呢？咁我话唔会放头版，因为呢个系一个战略上嘅向全国人民嘅宣示，系提醒全国人民呢个系中央今后要面对嘅最重要嘅问题。所以嗰啲搞经济嘅、搞金融嘅喺香港做嘢嘅，无论系来自美国翻嚟嘅海归，我奉劝佢哋仲缺乏对中国冷战过程里面的很多的经验和很多文件的阅读的心得。如果你能够识看这些文件，你可以解读到为什么最近很多中国政府的政策是这样推行呢。你看了这些战略文件，你就会看到很多战术的安排的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也知道很多这些五十零岁的这一班的海归去外国读书翻嚟嘅，佢哋基本上系冇过去中美正面对抗嘅时候各种各样嘅经验啊。咁所以我觉得如果话2021年之后，如果回顾2020年十件大事咧，我认为呢件系最重要嘅大事。 为什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 生美好，将一声声叹息化作生命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少过4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有8888宗确诊个案。近日确诊数字有所回落，但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话，担心长假期效应未必即时见到，相信社交距离措施仍然会延长，以免再爆疫情。许树昌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政府正是研究借调各部门人手帮手做检测。专家小组已经召开首次会议，初步相信雪藏方面的是雪藏方便的科兴和亚斯里康两款的疫苗，会由医管局和卫生署门诊甚至是私家诊所帮手为市民接种。至于复星和德国药厂 BioNTech 合研的疫苗，多数运到社区会堂作较大规模接种。另外，出席同一节目的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话，正是探讨为全体公立医院医护人员进行定期病毒检测，初步考虑为一些提供特别照顾服务的医护优先进行，预计涉及几百人。他又说，在亚博馆旁边的临时医院兴建进度理想，预计在今个月较后时间竣工，再进行6至8个星期的仪器安装和测试就可以启用。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政府推出的智方便手机应用程式贯通不同的公共服务，达至便民利民。政府将会设立预约接种疫苗系统，做法和预约社区检测方式类似，今个月内会完成筹备工作，相信农历新年之前可以配合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供应给市民使用。当局稍后亦都会在智方便程式加入电子针卡系统，正是考虑日后给市民用来外游之用。至于安心出行，至今有40多万市民下载，会不会强制市民下载使用？薛永恒话不排除任何的可能。他又说，当局会在60000多个张贴了安心出行程式二维码的处所安装蓝牙发射器，给市民不用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自动记录出入处所的资料，重申不会有中央系统记录，强调尽力做好科技和个人私隐的平衡。马会大约3个月之前推出食物援助计划，拨款2亿4000万元，提供过渡性食物支援受疫情影响而失业、就业不足和没有领取综援等的人士，以舒缓他们的经济压力。计划由马会和6间非牟利机构联合推行，包括惜食堂的速冻餐自助提取机服务。速冻餐透过自助食物提取机分发，服务为期1年，受惠者每个月可以领取大约30个饭餐。有受惠者说，受疫情影响收入减少1/3，经朋友介绍参加计划，现在压力减轻。而使用自助机取餐，部分商场是24小时开放，十分方便。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听朝早内陆地区仍然寒冷，下星期后期再度转冷。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新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芝劳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 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中区的干诺道中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七点钟，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李宝春大厦一段的快线是封闭，而家龙尾去到近大会堂。咁而家九龙塘嘅窝打路道都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六点，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介乎律伦街至到雅式士道嘅部分环线仍然系封闭，而家车龙排到近圣佐治大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新一年有新希望。 一位脊椎受损、坐咗轮椅20年嘅老友，参加咗一个实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行到路了。 是什么实验这么犀利呢？请留意今个星期日的节目啦。 新年快乐。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尤嘉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第二件我认为是大事呢，就是川普的所有的回应会引致美国制度的优点缺点会接受新环境的考验，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宪政，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会引出美国制度性变化的一个拐点。而这个拐点如果你加埋第一项落去咧，你就会知道呢个系制度性竞赛嘅开始。美国作为过去喺全球过去嘅八九十年，喺全球人哋叫做咩啊？全球最闪亮嘅山顶最闪亮嘅城市，话美国系全球最闪亮嘅呢个灯塔，指导紧全世界。咁所以呢一次嘅，我讲的第一点同埋川普所做出嚟嘅美国宪政究竟点样应对呢啲考验呢，无论考验嘅结果係向边个方向行，佢都会向全世界攞出一个答卷嘅开始。嗱，呢个答卷冇咁快结束㗎，全球嘅学者、专家、学生都应该细心观察呢个变化将会引出全球啲咩问题。我哋千祈唔好再好似2020年之前生活在一个所谓民主人权嘅嗰个过去能够见得成、做得成嘅幻觉里边，世界将会大大不同。你所希望嘅所有嘅你认为好好有价值、好有意义嘅嘢，都将会在逐步嘅演变当中。所以呢个系牵涉到你自己行嘅路，你应该要点行嘅一个问题。咁呢个咧系第二个，我认为咧喺过去嘅一年最重要嘅。当然而家仲未结束呢、这个个议题仲未掀出嚟啦，系嘛？因为要到呢个1月20号之后，先至会见到个结果系点啊？川普先生将会用几多？他们的宪政的办法来去应对所有这些变化呢，这个是我们学习美国宪法的最好的机会。因为过去学习美国宪法已经是因循了旧时的逻辑和程序的了。现在呢突然间有这样的变化，我可以告诉大家，他都是依照美国宪政上的程序和条文的。因此呢我们是从中去学习这个变化，亦都等于我们去到这个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那个情况。所以美国的宪法之所以这么伟大、这么完整、这么多姿多彩， 就是因为它会随着时代的冲击演化而显示出它的集体智慧。所以我们会观察究竟向哪个方向行。因为这个方向行不是一个说哪个一定会赢哪个一定会输的问题，而是大家都在处不断调整自己的历史文明的存在。中国同样会这样去研究自己历史文明的存在的演变，美国亦都要研究这样东西。当然因为中国历史更长，所以呢可能我们要总结要推动的要改变的东西可能会更多。好，第三个亦都是含含都互相关联的，是一个重要的影响今后的一个情况，就是2020年疫情的挑战。在全球只有中国是处于 GDP 正数的情况底下，而且从很多国际的机构银行的数据我们会估计到2020年可能是有23%，2021年可能去到10%。嗱，呢一个情况喺德国嘅资料里面就俾我咧，即系觉得好大嘅感觉。嗱，好多时候我同大家讲嘅一啲资料咧，我都系尽量攞英美德，即系外边嘅资料。德国嘅资料就提出，佢话2020年欧洲嘅所有经济嘅改革、金融嘅改革嘅利益，冚唪唥去晒中国度。佢系因为呢一年之后，全世界嘅停顿。全世界向中国采购的东西是多到不得了，远远超过原底那个比例。远远在年中的时候以为啊这样疫情来了，那时候可能这样就停，生产供应链就停。但结果呢，德国的专家讲更加说明全世界对中国的依赖会更加大。那么他们有一条报道，他由义乌这个中国各个产生产的那些小城市，不是上海那些话，开去新疆，由新疆开去伊斯坦堡，由伊斯坦堡跨越欧亚去到德国的总站，那里呢每个礼拜是60班的火车，每一班火车是可能以百上下的卡，将啲货物由全中国各地的生产冚唪唥涌去欧洲。所以呢成个欧洲的一切生活供应都是要靠中国。他说呢不得不使我们德国要重新想怎么办怎么办。啊、即是个依赖呢去到这样的程度。啊、那这里当然有很多很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外交呢、军事的都在住研究。喂，个世界现在变成这样喎、啊。美国停晒，欧洲停晒，英国停晒，澳洲停晒，香港都半停的状况。而反为中国呢就一路上。嗱，今2020年估计23%啦最少。今年呢就估计中国 GDP 会增加10%。即话呢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呢？嗱，呢个问题你放返去第一个问题同埋第二个问题第一个大事第二件大事嚟联系呢，呢、这个都系互相之间有关联嘅。咁、啊、呢个呢就第三件我认为呢係一个好值得讲嘅大家注意嘅大事。即係咁样嘅疫情底下造成嘅经济情况咁嘅变化。而如果喺太空望落嚟，你会见到2020年11月之后大量嘅中国产嘅货物喺各种各样嘅工厂流水作业里面一路就流向每一个欧洲、美国各方面嘅家庭。佢所用嘅嘢、食嘅嘢，嚇好大部分咧就喺中國咁樣運過去，嚇、啊、咁所以如果你有機會去睇下中國浙江嗰邊嘅義烏啊、廣州嘅嗰啲淘寶村啊呢啲嘢咧，你就會睇到數以萬計嘅小公司係供應緊全球。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 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哥伦布为咗完成佢航海嘅梦想，四出游说寻找金主。不过据记载，佢衣衫褴褛，葡萄牙国王对佢不屑一顾。 咁即系话有个充满梦想嘅乞衣提同佢讲咧，佢有办法咧去到遥远嘅地方攞一啲好重要嘅金啊，而且未讲要，佢要求好高好高好高嘅。 佢最终点样令西班牙愿意资助佢？ 罗永生，休日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咁啊，人类嘅经济引擎2020年咧，因为疫症，充分显示中国是世界的经济引擎，而中国采用了双循环的政策，既带动内销，又促进 外面的东西的进口。11月5号在上海的进口博览会，那种多姿多彩和新颖，你看完之后你会瞠目结舌的。第四点，即是过去2020年第四个我认为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中美日的太空活动将会为未来人类进入太空的所有的时代开启了一个里程碑。如果说五六百年前是海洋时代，而今年呢，我2020年呢，相信是进一步开启人类太空的时代。嗱，呢度是需要人类的合作，需要人类的技术的配合，需要好多好多呢啲嘅互助同埋共同发展嘅。我好相信人类应该唔好咁蠢，话太空只系竞赛斗争，太空应该系我哋自己要去到世界嘅地方。霍金教授讲，人类如果唔识得望住太空，我哋人类嘅前途唔会超过200年。嗱，咁所以咧，第四件啊，我认为最值得注意嘅一组嘅事情吓，唔系一件事，因为中美日在去年的太空活动都是很多创新，美国的太空的民用化，日本的很多的去外太空的流星上登陆，中国的访月问天等等这些的表现，还有中国开始组建中国的太空站，2020年的中国开始大量组建我们中国的配件上太空，组建中国嘅太空站，嗱以前系叫做中国国际太空站嘅，而家咧就会叫做中国太空站。大概在2022到2024之间咧，就会组成，就会开放俾世界各国去即系愿意去加入嘅，就使用呢个太空基地。嗱，咁啊同样同太空有关嘅，就喺2020年嘅11月，非常不幸，美国嘅天眼200米直径嘅天眼咧，就在2020年的11月中的时候全个崩塌了，散了，因为老化了，因为钢全部即是老化了，那么整个呢太空天眼呢是冧了。而中国的天眼呢，就在2020年500平方米的中国贵州的天眼呢就正式运作。那么现在全人类呢是变成得一只望着个天的眼，就是中国天眼，本来是有两只的，一只是500米直径的中国在贵州，一个就是200米直径的在美国，但是现在美国那座崩了之后，冧了之后呢，现在就全球得一个，而中国已经向全世界宣布，欢迎大家用好这个天眼观察整个宇宙的情况。那这个都是话给人类听，我们要团结起来，用晒我哋人类嘅合作嘅科技，面向宇宙，揾出我哋嘅新路，唔好净系谂住我哋焗喺地球嘅深水埗油麻地嚟搞斗争。我哋要睇住外太空嘅嘢咧，系需要我哋团结一致嘅。嗱，呢个咧就第四点，我认为咧好重要嘅2020年嘅十大组嘅大事。第五组嘅大事咧，系量子科技时代嘅到嚟。这个量子科技时代的到来 同埋核聚变新能源时代嘅到嚟，将会极大地影响咗世界嘅政治经济发展嘅量子科技嘅情况，大概有啲似，即系喺 E 等于 MC 平方爱因斯坦嘅方程式出现咗之后，最重要嘅一个自然科技嘅一个巨大嘅成就。喺去年11月底，《自然科学杂志》就宣布呢个系人类巨大嘅实验性嘅一个成功，当然仲系实验啦。咁啊，中国咧喺同一个月份就有核聚变新能源嘅出现。核聚变即系小太阳，小太阳即系讲得俗啲就系、是，即系简单啲就系氢弹爆发嘅情况。嗰啲能源唔系攞嚟杀人、摧毁啲嘢，而系攞嚟变做能源去引导俾人类使用。佢将会导致新能源时代嘅到嚟，佢将会影响咗世界嘅政治同埋经济，尤其是长期依靠石油、美元呢啲国家，好似美国呢啲咁大嘅依靠咧，对核聚变嘅出现咧，亦都系一个世界历史嘅一个好重要嘅转折点。吓，呢个系打开咗未来嘅新天地，佢系将会无可限量，所以佢系影响唔止30年、50年。吓，如果而家仲系初型嘅时期，再发展落去咧，你可以睇到吓喺呢个。作个譬如就系、是，当第一条电话线、第一个电话，由英国搭通咗去美国，个美国一个州嘅城市话：啊，好啦，我哋从此以后咧，有一部国际电话啦，咁一部啊，当时讲系一部国际电话啦，条电缆通咗去，由英国通过去美国啦，吓、啊，所以有一本书我介绍咗嘅，就系、是、人类呢个文明闪亮时嗰本书。嗰一刹那通咗一条电话线去美国，就系、是、人类嘅闪弱嘅时代。嗱，而家咧，人类用电话已经大家知道 AI 嘅情况，所有 iPhone 嘅情况已经大家都知道嘅情况变成点啦。所以咧，这个嘅变化将会系未来50年以上嘅巨大嘅影响。第六点，我认为系全世界喺2020年显示出嚟嘅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同埋会影响30-50年以上的，就是虚拟现实的应用时代的到来了。虚拟但是跟现实结合的应用时代，当然首先就是金融啦，是吧？这个现在在中国、美国都是大量在开展虚拟现实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政治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上的巨大影响，亦都是影响今后几十年的。这个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早的事情。第七点，就是人类进入一个高速的集体交通和高速的这个安全的交通时代。除了我们见到的高铁每小时600米之外，每小时2000里的管道交通亦都在合作发展当中。咁呢一种咁嘅集体嘅交通出现，当睇到由义乌开去伊斯坦布嘅火车有成百卡嘅货，咁样每个礼拜咁多班咁样集中去欧洲，你会睇到一旦呢一啲咁样嘅交通出现嘅时候咧，这个是打破了过去600年人类从陆地时代转向海洋，现在呢又从海洋时代起码分回一半回去陆地，所以所谓海洋经济和黄土经济的几十年前的一个结论，就是海洋经济将会无限地代替黄土经济，即是陆地经济，现在似乎在打破当中。当然黄土经济的环境是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政治的和谐，各个国家之间合作的环境。如果还有很多战争在个黄土圈里面发生的时候，那当然这些就会出现另一种问题。所以你会见到中国、俄国、土耳其、伊朗所有这些黄土地区的这些大交通密度的那些国家呢，都是非常注意合作的。那这个安全呢，就是由上海合作会议组织 嚟確定啦。嗱，即係話上海合作會議呢個軍事、政治、經濟、外交嘅組織咧，其實保證咗整個黃土，即係歐亞大陸嘅重新嘅出現。嗱，大家知道歐亞大陸過去咧係叫做世界島，歐亞大陸係全世界嘅島，所以歐亞大陸就係世界島。咁而家世界島咧就重新咧，因為交通嘅發展，特別係高速大能量嘅交通發展，喺我曾經一段時期去讀關於呢個鐵路嘅一啲知識嘅時候，我係十分十分驚訝。嚇，你知道鐵路嗰個運輸量、載重量係同鐵路嘅地基、鐵路嘅軌道、鐵路嘅火車頭、鐵路嘅各種各樣嘅控制係有關係嘅，所以呢個唔係咁簡單話集體運輸就係一個低科技，係非常之高科技嘅嘢。 不管為何，沿途如何，它都長留，鐵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前流流流，不管蹉跎，为流入滔滔大海，方会安心而存在。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流。我怀内那些爱，也像这一江河水。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流。现时、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让你双眼是深海，你已经浸没我。谁令我亦能去爱？你已否知道吗？我感激我们遇见，在今生像河与海，你那臂弯。昨天将来，都也因你而存在。